诸位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了凡先生拜访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对坐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好奇，问他这是什么缘故？了凡先生把他自己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当中，这丝毫没有差误。这时，他想起心动念，也都是枉然，因此把这个心定下来。云谷禅师这才告诉他，你这一生当中会被命运拘束住，是因为你还是有妄念，不能算是功夫，只可以说呢，是个标准的凡夫。了凡先生听了之后，反过来呀，向禅师请教。他是余问曰：“然素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世俗所称敌为明训，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其狂于其人。这一段话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其中。了凡先生问人既然有命运，这个命运可以能够逃避吗？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出来，禅师告诉他：“命啊是由我做的，福了是自己求的。”这两句话里面有很大的学问。首先，我们要明了，六道凡夫都逃不出命数。命数从哪里来的？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他们是过来人他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丝毫没有错误，这是我们要信得过的。如果用现代科学家他们的说法，那就是空间呢是无限维次的如同他们所讲的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在理论上说，空间是无限度数。我们生在人道只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那么，四度空间以上维次的众生，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有11度空间存在但是如何突破空间维次，现在科学家还在那里研究。空间维次突破了， 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你知道过去未来了。啊，过去造的是什么因，现在得的是什么果报。这一生造的是什么因，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不就都清楚了吗？这不是推算呢，比孔先生高明多了。孔先生是从数学，啊，这个《易经》呢是一部数学，从数理上推断的，推断的相当准确，但是不敢讲完全准确。啊，因为推断呢，只要有丝毫的差误，那结果就完全不相同了。啊，但是如果能够突破空间维次，那是决定正确，丝毫没错。为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是你亲眼所见。这些事情实在说呢还不难啊，在古印度婆罗门教瑜伽素论这些大师们，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六道轮回这个说法不是佛教的啊，而是古婆罗门教的，就是现在所说的印度教，啊，他们的历史现在在世界上，啊，公认呢，它有8500年的历史，比佛教早得很多，啊，这些人都修禅定，佛经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啊，因此六道之内的这个空间维次，他们几乎完全突破了啊。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他说得很清楚啊。但是他只知其当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这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他就不知道了。啊，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他为的是什么？为了啊，这些人有能力观察到这些境界，但是对于这些境界还有许许多多疑惑不能够解除。释迦牟尼佛出现到世间，就是为了这桩事情啊。所谓是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样把释迦牟尼佛啊感应到这个世间，为我们说明这些现象的所以然。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特别是在《华严经》上，不仅啊是六道，六道之外啊还有四圣法界，还有一真法界啊，这个都是归纳起来说的。如果细说，那不是言语能说得尽的啊！就像科学家所说的，空间是无限维次的啊，跟佛在经典所说的话完全相应了。那么这么多不同维次的空间怎么发生的呢？佛告诉我们，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啊。那我们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众生的妄想无量无边呐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 一天不知道起多少个妄念，不知道有多少的分别执着，这样啊，造成不同维持的空间，造成不同的现象。所以佛在经上常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要用现在话就是宇宙人生的现象，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就像我们今天在荧光幕上，荧光幕上现的像，这是心，心现的。这个像啊，它能活动，它才能产生变化，这个变化是识变的。识就是分别执着妄想。这个东西啊，它能把现，把这个现象啊改变。变得非常的复杂。这个是佛业余把这个宇宙人生现象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所以云谷禅师才讲啊，命由我做，不是别人做的啊，与别人毫不相关。自己身外的境界是一个幻境。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这种现象佛给我们说，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就如同做梦一样。你不能说没有梦中境界，梦中境界确实存在，但是你不能说它有，为什么？它是虚幻的，确确实实了不可得。如果我们细心的去思维观察，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的的确确是一场梦啊。我们晚上睡着了，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你都不知道。由此可知，身不是我啊！西方的哲学家很聪明，他知道这身不是我，于是他提出一个理论，说我思故我在。那就是承认说，物质的身体不是我。虚幻的，但是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这个是我。这是比一般人呢要高出一等了。是不是真相呢？不是的。我思啊，是妄想啊，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法比他的境界就更高了，连我思也放下了，彻发地缘呐，恢复到真心，恢复到本性，然后才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在佛教里头有个名词叫一真法界。或者叫真如，或者叫第一义谛，名词术语佛用的很多，那么佛在教学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的名词？他这里头有个用意，就是叫我们明了事实真相，不要执着名词，执着名词又产生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这个是属于教学的方法，教学的艺术。那么我们既然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今天想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心里想啊， 我也很想啊，问题是什么呢？断不掉啊，那个妄念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功夫不能成就。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明白了深信不疑，这在佛法讲我们只是解悟啊，我们没有证得啊，没有其如啊真实的境界。要证悟才有用，解悟啊没有用处啊，不能解决问题啊。因此解悟之后啊要修行啊，要把这些理论把这些方法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逐遍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样子才能解决问题。于是这才说六道里面的众生啊，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比较重的啊，命由我主。我们这一生穷通富贵，这是命啊，这个命啊是有定数，定数从哪里来呢？自己造作的。佛家讲的因果通三世啊，人决定是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佛讲到究竟处，他讲这个时间讲刹那了，刹那这个时间很短暂的啊，我们今天讲时间单位最小的讲秒啊，佛家讲刹那啊。刹那怎么个计算法呢？佛用弹指啊，这一弹指有60个刹那，一弹指不到一秒啊啊。我们如果弹得快呀，一秒钟我可以弹4次啊。那么这一弹指是一秒钟的1/4，这1/4叫一刹那，这一刹那里面呢啊，就这个一弹指有60个刹那，就是1/4秒啊的60分之一才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有900个生灭，就是念头，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这一刹那当中有900个念头生灭，这个太微细了，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啊。我们常讲粗心大意呀，啊，什么人能够观察得到呢？入定了，定就是清净心啊，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扶住了。所以相当深度的禅定啊，这个生灭现象见到了，那是大功夫啊，云谷禅师恐怕还没有见到啊。大乘佛法里面讲能够见到啊这个刹那生灭的投诉，大乘原叫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啊，跟如来的果位啊非常接近啊。八地上面是9地、10地等觉，那就是佛的果位了啊，非常接近的，这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我们今天讲念头粗念呐，啊，太粗太粗的这个念头。我们动一个善念，利益别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果报是福。我们动一个恶念，恶念是利益自己啊，所谓是利己损人，这个念头 在佛法叫恶念呐、恶念，果报是凶啊，果报是灾祸啊。所以，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啊，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果报。也可以说是言语造作的现象，这就所以说是命由我主。真正明白人、通达人，肯定这个说法，肯定这个事实，他在这一生当中，无论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横逆不善的环境，他绝不会怨天，绝不会尤人，他不会怪别人，反过头来他怪自己，我自己造作的不善啊，所以才受这种苦报。那明了之后呢，那福要自己去求啊，怎么求法呢？改过迁善。我在年轻的时候，早年我的父亲过世也很早，我21岁我父亲过世，我们生活正好遇到中国跟日本的战争，受过这个8年战争的苦难，学业没有完成，那个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的，完全跟家庭脱离了，国家对我们算是相当不错，成立了许多国立中学，收容我们这一批流亡学生，学校是我们的家，老师是我们的父母，同学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学校、对同学、对老师那一份真诚的情爱，现在人没有法子想象啊，我们是患难当中生活的朋友，彼此互相照顾过的生活非常清苦。我父亲过世，家庭里头一无所有我流亡到台湾在台湾工作了7-8年看看自己没有前途我的老师张家大师为我选择这个行业他劝我出家，劝我弘扬佛法我想了很久，他老人家的这个指示很正确我就听从他的教诲选择这个行业。我跟他3年，他给我奠定了基础，以后我辞去了职务，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在台中住了10年所以在佛法上我是接受2个老师13年的教诲，但是在世间学历上我只是初中毕业而后这个一生呢，复自己求我明白了，我觉悟了所以 从26岁学佛以后，我就小心谨慎，依教奉行。年轻时候也有一些看命算相的，看相算命的给我算过命。这是我们中国人老风俗。年幼的时候，我母亲给我算过命。在台湾也遇到不少这些高人，算我过不了45岁呀、我的命比了凡还苦啊，寿命比他还短呢，他还活到53呢，我45岁就没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学佛了，我就把我的寿命啊算到45岁，45岁就没有了嘛。45岁这个期间当中，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决定要能够往生净土，我把目标定在这里啊。自己要有个打算呢、可是到45岁那一年，果然我害一场病，病了一个月，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因为我自己明白，医生可以医病，不能医命啊。那命到了嘛，你找医生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就关起门起来念佛，求生净土。每天有几个学生，替我做一点东西送给我吃，吃稀饭酱菜。这一个月之后啊，身体慢慢就好了。我是一生都没有生过病。病好了之后，我们还继续从事于讲经弘法的工作。到晚年越来越顺利了。记得有一年，我在善导寺遇到甘珠活佛，那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概差不多大我20岁。遇到的时候，他告诉我：“哎，他说净空法师，你过来。”我们也是很难得见一次面，非常欢喜。哎，他说：“你现在呀，命运完全转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从前我们都在背后说你啊。”我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人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说：“这些可以当我面说，不要背后说。”我说：“我很清楚啊。”他说：“你现在这些年呢，弘扬佛法了，完全转过来了，不但你有福报啊，而且你很长寿。”我很感慨的是，到第二年呢，甘珠活佛就过世了。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一位很难得的大德。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规规矩矩的出家人。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能找到这样规规矩矩出家人确实不多见了。那么我在香港遇到一位呢，就是深夜法师。这大屿山宝林寺的。我对他非常尊重啊，非常的敬仰。听说这两年身体也不太好。他对于中国佛教贡献很大。所以命可以改呀。改命的方法，觉悟之后再不造恶了。 起心动念要为别人想，要为社会想，要为众生想，不要为自己想。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了凡先生做了十几年，感应才现前呐。我自己差不多做了30年，这个感应才明显的，我自己能觉察得到了。我学成之后出来讲经说法20年，才有一个小道场，就是景美的华藏图书馆。我弘法20年了，才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又过了5年，这才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再过5年呢，那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啊，我们都建立了净宗道场。所以到这个晚年呢，确实，这个甘珠和佛讲的话了，应验了。越来越顺利。心地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没有替自己想了。我今天活在这个世间，为别人活了，不为我自己了，自己没有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早就放下了。印光大师晚年常说，我一无所有，我也不怕死，我现在差不多也入了他的境界了，自己一无所有，真的也不怕死，死对我来讲呢，是一桩欢喜的事情，高兴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死了到哪里去。这生从哪里来，死从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命由我作啊，佛自己求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凡先生改命运改得很辛苦，往后的时候啊，读这个文，我会提醒诸位。我自己这一生改的时候，我很幸运，我比他改得顺利。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始终没有离开老师。老师常常在身边呢，督促、指导，这个得利益太大了。我跟张家大师3年，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13年的时间呢，在老师的身边呢，这个得利益了太大了，二体灭命，那个时候毕竟是年轻的，所以是很用功，但是没有达到古人所讲的标准呐。我们自己去用功努力，充其量要跟自己打分数也不过60分呢，才及格而已。那么现在呢？现在大概可以能够到80-90分。所以越来这个效验呢，越来越明显。这一桩事情，古大德常讲要真干呐。我结合自己50年学佛的心得，写了20个字。 人家问我法师，你怎么个修的？你怎么教人？我都在这20个字当中，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10个字是存心呐。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善缘恶缘，佛家讲缘是对人事，人事环境是用缘来说，物质环境是讲境界，顺境逆境是讲物质环境，善缘恶缘呢是讲人事环境。我们必须在这些境缘当中磨练自己一定要以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别人用虚妄心对我没关系，那是他了，与我不相干了，甚至于他诽谤我、侮辱我、陷害我，与我都不相干。我们自己要一味真诚待人，这个样子转祸为福啊，转得快呀。再笑复来啊。处事待人接物要用清净心，清净就是一尘不染。顺境绝不起贪念的心，恶境绝不起嗔恚心，永远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平等，自然就生智慧了。这个爱护一切众生的心啊，油然而生呢，叫慈悲心。慈悲心这个几两三年有效验了。过去我读印光法师的传记，印光大师早年呢住的这个疗房，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苍蝇、有跳蚤，这些东西干扰啊。他的侍者就是照顾他的人，想把这些东西清除赶出去，大师说不必，由他们在，显示我自己修行的德恨不够，不能够感动他们，不要赶他走。到70岁以后，他的房间去找这个一个都找不到了，果然这些东西搬家了，在佛法的术语叫迁单呢，就是搬家，他搬走了。印光大师70岁以后，我现在也70岁以后了。这个2年来呢，我很欢喜有了效果了。我居住的这些房子，也有这些蚂蚁。蟑螂常常会看见的。这2年当中逐渐逐渐少了。我在图文巴买了个小地方，已经有1年8个月了。刚刚买下来的时候蚂蚁非常多，蟑螂小虫很多。山上住了2位同修，我告诉他决定不杀生，对于他们要以清净心、恭敬心来对待，不但不可以伤害这些小蚂蚁，连害他这个念头都要断绝。看到他们，我们合掌，蚂蚁菩萨、蟑螂菩萨，我们要这个心对待他，告诉他我们 生活环境不一样啊，房子里面是我的生活环境，房子外面是你们生活环境啊，希望我们和睦相处，互不干扰，互助合作，常常这样的心对待他，劝勉他。哎，这个一年半以来呀，我再看看那个蚂蚁呀，少了90%了啊，现在还有很少啊，不像从前成群结队呀。啊，那我告诉大众，我们再努力两年，大概完全就没有了。啊，用真诚的爱心对这些小动物啊，啊，不仅对这些小动物，对植物也不例外。啊，我们这个花园里面种了很多花啊，很多是树木，还有这些蔬菜。啊，在山上我们自己种蔬菜，我们也是用爱心对待它，啊，爱心照顾它，花开得特别美，啊，开得香，啊，这些小树蔬菜长得特别好，啊，我们不要用化肥，啊，不要用农药，完全没有，是以爱心来照顾。有感应呐，连树木花草都有感应呐。这使我们想到古时候传说的圣公说法万石点头啊，连石头都有感应。这个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效应。现在我相处的只是到植物啊，植物跟我有感应啊，石头还没有。深功的功夫比我还高一等，我还达不到他的功夫。这都是跟诸位说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我这一生当中50年学佛所体验到的，命运完全转过来了。虽不敢说得大自在大圆满，啊，但是自在圆满呢，是接近了，有信心呢，可以得到。下面文字上说，世俗所称地位明训，古圣先贤著作里面所说的，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教训。我们要相信，说我教典中说我是云谷大师，他是出家人啊，我教呢那就是佛教，佛教经典里面讲啊，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我们凡夫不能无求啊，我早年学佛心里也是有需求啊，张家大师看出来了啊，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是他老人家教我求的方法啊，袁了凡是云谷大师传他求的方法，我求的方法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言语比云谷简单，哎，非常有效果啊。他告诉我，你在真心祈求的时候没有感应啊，求的时候没有感应，这什么原因？你自己有业障啊，障碍呀，不在佛法那一边，不在外面啊，意思障碍不在外面，障碍在自己本身啊，本身有业障， 只要把业障啊除掉，感应就现前，有求必应。我就问他了，向老师请教了，我说这个业障怎么除掉呢？他给我说，忏悔也，忏除业障，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头说的啊，然后教给我怎么忏除呢？绝对不是去拜梁皇忏、拜谁忏，不是搞这个啊。所以我遇到这个老师真的是个好老师啊。他说，不在佛法，不在这个形式，要在实质。什么叫实质呢？后补再做。譬如我们起了不好的念头，说了不好的话，做了不好的事情，现在知道这是罪过了，这是错了，从此以后我不再错了，这叫做真正忏悔。这样才能消除业障。假如你在佛菩萨面前念经念咒以为忏悔了，念完之后再造，造了以后再去念，这个没有用处的。这是完全错了啊。我的老师跟我讲实话，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譬如讲到戒律，他非常重视戒律。我跟他三年，他提到这个戒律的重要，总提了几十遍，我的印象最深了。那怎样持戒呢？他告诉我，不必到哪个地方求法师去受戒，他是用不着。他说那个没有用处。我说那怎么做呢？学一条，做到一条，这一条你持了，譬如不杀生，你真正能做到了，对于一切生无绝对没有杀害的这个念头，你这一条戒就圆满了。不一定要去受戒，到戒坛受了戒了，受了戒你做不到，你就全破了，全犯了，那罪上不是加罪吗？所以老师教导我是这个方法，学一条做一条，做到了那你真正受持了。所以我学佛得力于这些大善知识的教诲。那么在前年我遇到新加坡的纳丹总统，我们在一起吃饭，纳丹总统告诉我，他说我，他是这个印度教徒，他说我最佩服的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听呆了，这个话，几十年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这几十年当中我就没有听人讲过这话。我听纳丹总统讲，这内行人呐，这个人不简单呐，所以我对他也非常尊重。所以我们要懂得究竟怎么个求法，真正消除业障有求必应。但是业障习气重，这个不怕，我们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来消除。你看了凡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我也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啊，不是说断就断呢，哪有那么容易啊？毛病习气自己一定要克服，常常提醒自己。所以古人 重视读诵，非常有道理。我自己这一生能成就，我知道，我得力于讲台，我40多年没有离开讲台，天天在讲经，天天劝别人，天天劝自己。别人有没有得到利益，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得利益了。这就是佛法常说的，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熏修，怎么能成就？我们的毛病习气是无量劫熏习而成的，都是常时熏得的。现在我们要把坏的习气、恶的习气舍掉，要学古圣先贤，要学诸佛菩萨，还是要时间呢？所以，如果没有相当长的时间，要有决心、有毅力，断除自己习气，这才能圆满成就。